些旧梦。这纷纷飞花已坠落，换深情早已成空。这流水悠悠匆匆过，谁能将它片刻挽留？满怀飘零的花朵，尘世中无从寄托。任那雨打风吹也沉默，仿佛是我。 中花应该算是谭咏麟在内地知名度最高、流传最广的一首歌曲了。可能很多内地的歌迷就是从这首歌开始认识并迷上谭咏麟的。这首歌曲的国语版本不仅可以说是谭咏麟歌中的第一经典，而且完全可以说是华语流行歌坛的第一经典。看到有的歌迷赞为经典中的经典，更有赞为旷世杰作，我想对他无论给予多高的评价都不算过分。 拥抱你的快乐，我可以 受得到，这样的见面方式对谁都好，我只好假装我听不到，听不到别人口中的他好不好，再不想问也不想被通知到，反正你的世界我管不 简小的祝福来自戴佩妮。关于戴佩妮，大多数人可能是从《流星花园》开始的。除了说对 F4 有非常强烈的印象，对于戴佩妮的那一首《你要的爱》应该也是过而不忘的吧。戴佩妮这么多年走了很多的弯路，也自我放逐过，也许以后也会越来越少的出现在主流乐坛，但是她曾经带给我们太多的感动，太多动人的歌曲，太多无法忘却的记忆。继续来听到的是周华健《爱相随》。 追我，又在

时光荏苒，扣人心弦的情节早已经模糊了，留下的除了经典角色的一颦一笑，还有那一首首动人的旋律。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最红火的歌手，肯定有陈淑桦的一席之地。说你爱我这首歌的 MV 里面，陈淑桦是那么的快乐和期待，最喜欢里面的那个他了，那是对爱情的一种期望和甜蜜，而且这种期待不是少女怀春的那一种，而是成熟人对爱情的那一种观念。继续来听黄品源《小薇》。黄品源，这个上世纪九十年代台湾音乐巅峰时期不可忽略的名字，有多少人在失恋的时候会去 KTV 点唱他的那一首《你怎么舍得我难过》，又有多少人在告白的时候会选择《小薇》这首歌曲呢？继续来听到的是范玮琪演唱的《最重要的决定》。 还是有一段毛病

是真的期待有人追，何必在乎梦是谁，几次真的想让自己醉，让自己远离那许多恩怨是非，真的想让自己醉，让自己远离那许多恩怨是非，让隐藏已久的渴望随风飞，请你忘了我是谁。我还是真的期待有人追，何必在乎我是谁，我想我做的对，我想我不会后悔，不管春风怎样吹， 就一定会有动音歌手。在王菲接领导嗓，蔡琴被质疑假唱之后，林忆莲几乎是华语流行女歌手里硕果仅存的动音歌手。节目的最后要为您放送到的歌曲是来自张雨生演唱的《口是心非》。那今天舒雅的第六感就是这样，我是舒雅，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 的山头，温暖沿着我纯情的激动，在暖房最滚烫的节奏，无可收拾你滥情的跑动，所有晶莹剔透的感受，于是爱恨交错任消瘦，怕是怕这些苦 去哪？